电台搭建好平台，开个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在我身边来到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李想今天给带来的产品啊，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平时呢这个大鱼大肉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喜欢， 小伙子胃口好。 对，今天呢我觉得正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产品啊。就前两天啊我是确实是这个没亏待自己的嘴前天吃的是涮火锅后天呢又吃的是这个烤肉今天晚上然后还准备跟朋友呢来搓顿小烧烤， 还吃得动， 来点小海鲜。可能我是觉得确实有点吃不动了，现在我这个肚子里啊贼胀啊。但是今天这个产品，我觉得我一会儿喝上两杯啊，可能就好点儿， 晚上还能吃小烧烤去、 是 吧？ 是，所以说今天这个真是好东西。 哎，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叫吃不动、吃不动了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咱们北京老话叫什么，吃顶着了。哎， 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夏天确实大家也都喜欢去三五好友，因为天气暖和嘛，对吧？天气适宜，尤其是晚上吹点小凉风啊，出去喝点小啤酒啊，吃点小烧烤、小海鲜的常事儿啊。 白天苦夏啊，咱没那食欲，晚上天凉了之后呢，但是吃完之后呢，其实呢真的是不容易消化， 对， 而且呢用不了几天，很多人就扛不住了。你别说你这小伙子了，我现在这岁数，我一顿晚上我都扛不住，现在第二天肯定不太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可是你要吃啊，因为你不吃的话，夏天的时候你的营养本身就你散失的就多，那怎么办呢？就是我把这山药粉给你拿过来了，这可是咱这儿的明星的好东西。但是今天咱们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特别适合大家在夏天去吃。而且呢我还告诉你一个，我知道你这小伙子还有很多人说夏天热，我就不爱喝热饮，原来我们的山药都得热着冲，是不是？这是熟的啊，所以呢你直接拿了凉白开都能冲开，但我不建议大家喝冰的啊，咱们拿凉白开或者淡温水晾凉的直接喝都可以啊。所以呢这完全是熟的山药粉，您吃完之后呢，这真的对身体呢还是挺好的。 不过山药啊也是现在咱们生活水平高了以后啊，这个家家户户只要比如说出去吃个饭啊就点个山药汁啊， 哎有 啊，或者说点个这个凉拌山药啊点个凉菜都有哈，平时可能自己家里也做哈今天这个山药粉好像是和别的山药还有点不一样。 今天咱们把山药做成粉，跟您吃的外边那个菜山药完全不一样 啊！ 因为大粗粗壮壮的那叫什么呢？那学名叫白玉山药啊，那叫菜山药，那是菜。 哦，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真正的铁棍山药，它的学名啊。大名啊叫淮山药啊，长在过去的咱们叫做淮庆府，就是河南焦作这个地方 啊。 而这个地方也挑土质，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北边是太行山，南边是黄河，黄河从上游过来之后在这拐了一个小弯，带下来泥沙冲击成独特的卤土土质。所谓卤，这土很硬啊，炉灰那个炉，土很硬啊，这个土很硬呢，山药在这个地里长出来它有劲儿，那就这种有劲儿，在这种地里长，这种山药也得五年才能出一茬儿。春生秋收之后啊，这个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啊，它不长，所以它吸了五年的地精，所以这种山药好。那么这种山药在这个地方长，还得是淮山药这个品种，它跟那个瘦瘦溜溜长得瘦长漂亮那个山药亭亭玉立的不一样的是啊，你想啊，卤土那地儿很硬的，它得使着劲往底下钻，它得转着圈长，所以呢，它是有点麻花状的，有点拧的。它那金疙瘩呀，就山药那个小小铁疙瘩点儿，它是突出的。它那身上使劲，它脸得憋紫了呀，所以它身上都是紫皮儿。山药不好看，其貌不扬。但是这个淮山药才是在这个山药界同行当中，或者说是各个的这个老师傅们认的好山药。这是淮山药，有好山药还得给你好的工艺做法，必须得麸炒。这个呢是小麦的麦麸，把它炒熟了、炒香了、炒透了，它的营养啊就被激发出来了。我们的一盒当中啊是这个十包，一包里面呢是12克，所以呢一天一包的话能喝10天，这是真正的好东西。 对，这是好产地啊，好土质，好工艺。 是的， 是的，而且都非常安全健康。那到底有没有好价格呢？ 那我得今天跟大家说说，今日价格太好了。说实话，正儿八经的好东西，现在您知道，只要是真东西都不便宜。 正常来说呢，这一盒在市场上也得这个大几百块钱吧，差不多啊。我们今天八大盒加起来市场上是1000出头了。今儿我们多少钱给大家带走呢？299。但是吉心堂头一回来，所以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个见面礼。凡是在咱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打进来的啊，人家也看看咱直播的力量到底怎么样。打进电话来的都给您再额外再加一个月30包，110包，这加起来可就小4个月了吧？ 是， 对吧？啊，可是还没完。如果您能抢到前30个打进电话这个席位的话，那么吉心堂再给您额外再补20包，加起来就是130包，4个多月的量了就已经。所以呢，今天对大家来说呢，拼手速，看找实惠的这个机会啊，您可以直接来打电话订了。 哎，是的啊，主品啊就给您带来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是8盒哈。赠品呢，首先只要您打电话就给您再送3盒。但是啊，如果说您手速够快，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我们再给您多送2盒，就是加起来一共是8+3+2，一共13盒啊。13盒平时啊1000多了，但是今天就要299元啊！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我觉得这个山药粉这个设计特别好哈、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补水。 你这说的是特别对的，夏天的时候什么都能缺，就是不能缺水。 对， 哎，咱们怎么着呢？喝山药粉。 对 啊，我把山药给您研磨成特别特别细的粉，您放凉水也行，您放开水也行，给您直接冲完之后是还原的，而且这粉里是没有添加的。而且啊，再跟大家说啊，它的口感还特别好吃。有人说这山药我们就为营养，我们就牺牲这个口感吧，回家还得调味，它不是那样。它首先呀、这山药呢，它是一种带有干面的栗子式的口感，因为它本身里边的这个全是干货，咱们说它水分少啊，它营养呢这个里边全是沉淀下来的这个精华，所以它本身就像咱们怀柔那个板栗似的啊，栗子味儿比较重，甘甜味儿比较重。您再加上用小麦的麦麸把它一炒，小麦麦麸麸的什么味儿啊？大麦茶那味儿。小时候喝那麦乳精那味儿、对吧？ 好喝， 哎，很好喝。所以呢，老人小孩都愿意去喝它。方法也很多种，不是说让您就当每天早上跟个任务似的完成，您把它冲了。你早上喝牛奶嘛，对吧？你把这倒到牛奶里， 手加进去了。 对，到牛奶里一摇啊，摇冲得快又匀，摇出什么五谷牛奶吧？你早上喝豆浆嘛，对吧？你把它倒豆浆里一摇，五谷豆浆嘛。你倒是喝粥嘛，撒到粥里边一和和，对吧？啊，这粥这杂粮粥啊，各种口味就出来了，所以非常简单的吃法啊。你就是说下午饿了之后买瓶矿泉水喝一口，倒进去一摇，马上就还原一杯山药汁儿。今天算，如果您能抢到130条，那就是多少？2块来钱那么一包。多值啊，对吧？这还赶紧抢。 对，所以说千万哈，手速别慢啊！为您带来的主品是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8盒。首先呢，只要您打进电话啊，在我们节目里打进电话，就再送您3盒。而且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送3盒的基础上再多送2盒，就一共送5盒了啊！这13盒只要299元，平均的话就是2块多钱一包。所以说，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我觉得关键的是什么？我拿到这个产品以后，一看它的这个原料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卤土铁棍山药粉。 你这说对了，放心安全的食品，今天干干净净，12克满满的都是这种铁棍山药粉，而且用的是淮山药，卤土的山药，而且是真真正正给您麸炒过的。您一喝上，您就知道它对你真的好。 对，哎呦，快来拨打购物热线吧！今天给您带来的主品是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8盒。哎，首先呢，只要您在节目里打进电话，就再送您3盒啊！这里面每盒都是10小袋装的哈。而且呢，如果您是前30名的话，在这11盒的基础上再送您2盒，就一共13盒了。这13盒一共是130袋，只要2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别广购，放心购。